过客从各自的心中路过，带着彼此的嘱托，种下三生三世的寂寞。遵照着尘世的规则，在各自的路上走着，期待彼此的执着，下个春天开出花朵。缘分是什么？求的人那么多，山盟海誓的安排，只为擦肩的那一刻。爱恨是什么？孤独的人那么多，千秋万世的许诺，这次银河要错过。 下辈子。